相信吗？从这里走，你会看见一路的通往香格里拉。你会激动吗？不，你会哭。朝前走，别回头，阳光暖暖洒在忧郁的胸口，往事一幕一幕悠悠写心头。压抑压抑吧，昨天种种艰难困苦捆绑我们，压抑不压抑，没有谁能明白谁的心里。还伤心吗？还痛苦吧？ 说服我，强装笑容，以为你在左右。你没说错，感情没有对与错，删除你的面孔，再去漩涡。

舍得吃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，沾满口水的枕头。 片刻，也留恋这片刻的永恒。任你去山高水远，你永远在我的心间。 微风摇曳，细雨也彷徨，留下飞舞群情深处，你我曾相遇的地方，你是否已化作风时光来到这里，秋去春来，海棠花开，你在梦里，我不愿醒来。每条大鱼

让我风趣又端庄，要我眉眼，还要我杀人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还祝我枯萎不渡，为我撩人，还为我双眸失神，图我情真，进我眼睛头身，似我身房，还似我缺氧乖张，有我魅力，还有我贪恋着迷，愿我百岁无忧，还愿我徒有泪流，

至于你朝朝暮暮， 问之又何妨，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，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，还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到放肆心如雨纠缠，

静地陪在你的身旁，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。